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。今天是7月12号，星期四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，最高气温27度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阴，可能伴有雷阵雨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31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1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、大兴、海淀、丰台在22到27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九华山庄在22到27度，陵水村在23到26度，玉渡山在19到25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下雨天行人也要注意安全。看到阴天呢，建议听友们就要带上雨具，下雨时一定要走人行道，遇到井盖呢一定要绕行，有的井盖质量差或者是虚掩着，报纸上类似的新闻也层出不穷了。下雨天出行在外，碰到倾斜或者是倒地的电线杆呢，一定要绕行，小心触电。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本来就不安全，下雨天还有触电的危险，所以下雨天千万不要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，心情或多或少会受到天气的影响，所以保持好心情对于安全出行也很重要哦。 最近北京的天气着实让人琢磨不透，趁着离高温还有些日子，不妨抓紧时间去绿水池村玩起来吧。绿水池村位于河北省南部沙河市柴关乡，距沙河市区50公里。绿水池村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，村内多为青瓦罩顶式和红石板罩顶式的二层楼房，明代的诗阁楼、清代的古戏楼、清代古井都仍然保存完好。这里植被茂密，植被覆盖率达到90%以上，夏季气候凉爽宜人。绿水池村有着著名的风味小吃，来到这里一定要尝一尝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此刻，唯你相伴。